首广东话歌曲作为电影的配乐，用香港音乐作为插曲，既是为了致敬香港电影，同时呢也致敬了香港音乐。那下面的这首歌是电影《万物生长》当中的插曲《自从我们相爱》，由日本歌手森林子演唱。 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是个多么自以为是的人，我以为我一眼就能看穿生活，谁知道生活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。 Feel me, I'm in the dark, deep sky. Feel me, I'm in the blue, deep sky. Lying on the moon, love.